第33回，手足眈眈，小动唇舌，不孝种种，大成吃他。却说王夫人唤他母亲上来，拿几件簪环当面赏与，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。他母亲磕头谢了出去。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，听见了，便知金钏儿含羞赌气自尽，心中早有五内催伤，近来被王夫人数落教训，也无可回说。见宝钗进来，方得便出来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低头，一面感叹，一面慢慢的走着。信步来至厅上，刚转过平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人，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宝玉唬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，不觉得倒抽了一口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了。贾政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，害些什么？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，叫你那半天你才出来，既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，仍是微微蕊蕊。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，这会子又唉声叹气，你哪些还不足，还不自在，无故这样，却是为何？”宝玉素日虽是口角伶俐，只是此时一心总是为金钏儿感伤，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陨，跟了金钏儿去。如今见了他父亲说这些话，究竟不曾听见，只是正呵呵的站着。贾政见他惶悚，应对不似往日，原本无气的，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。方欲说话，忽有回事人来回：“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，要见老爷。”贾政听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”一面想，一面令快请，急走出来看时，却是忠顺府常使官，忙接近厅上做了献茶。未及续谈，那常使官先就说道：“下官此来并非擅造谈府，皆因奉王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，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大人做主，不但王爷之情，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。”贾政听了这话，抓不住头脑，忙陪笑起身问道：“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，望大人明选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”那常使官便冷笑道：“也不必承办，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，一向好好在府里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各处去找，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因此各处访查，这一城内十庭人倒有八庭人都说他近日和贤玉的这位令郎相余甚厚，下官辈等听了，尊府不比别家，可以擅入索取，因此启明王爷。王爷亦云，若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罢了，只是这奇观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，竟断断少不得此人，故此求老大人传谕令郎，请将奇观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谆谆奉恳，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密之苦。”说毕忙打一躬。贾政听了这话，又惊又气，急命唤宝玉来。宝玉也不知是何缘故，忙赶来时，贾政便问：“ 该死的奴才，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，怎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？那奇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芥，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。” 宝玉听了唬了一跳，忙回道：“实在不知此事，究竟连奇观两个字不知为何物，岂跟又加引逗二字？”说着便哭了。贾政未及开言， 只见那长史官冷笑道：“公子也不必掩饰，或隐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说了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？” 宝玉连说不知， 恐是讹传也未见得。 那长史官冷笑道：“ 现有证据，何必还赖？必定当着老大人说了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 既云不知此人，那红汉金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？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不觉轰去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私，这话他如何得知？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约别的瞒他不过，不如打发他去了，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。 莹说道：“ 大人既知他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？听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20里有个什么紫檀堡，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，几间房舍，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。” 那长史官听了笑道：“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，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罢，若没有还要来请教。”说着便茫茫的走了。 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歪，一面送那长史官，一面回头命宝玉：“不许动，回来有话问你。” 一直送那官员去了，才回身，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。贾政喝令小厮：“ 快打快打！” 贾环见了他父亲，唬得骨软筋酥，忙低头站住。贾政便问：“ 你跑什么？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哪里逛去，有你野马一般。” 贺令叫跟上学的人来。贾环见他父亲盛怒，便趁机说道：“ 方才原不曾跑，只因从那井边一过，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，我看见人头这样大，身子这样粗，泡得实在可怕，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。” 贾政听了惊疑，问道：“ 好端端的谁去跳井？我家从无这样事情，自祖宗以来皆是宽容以待下人，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，自然只是人操刻夺之权，致使生出这暴敛轻生的祸患。若外人知道，祖宗颜面何在？” 贺令快叫贾琏、赖大、来兴，小厮们答应了一声，方欲出去，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袍襟，贴膝跪下道：“ 父亲不用生气，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，别人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听见我母亲说。” 说到这里，便回头四顾一看，贾政之意，将眼一看众小厮，小厮们明白，都往两边后退去。贾环便悄悄说道：“ 我母亲告诉我说，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强奸不遂，打了一顿，那金钏便赌气投井死了。” 话未说完，打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，大喝：“ 快拿宝玉来！” 一面说，一面往里边书房里去，喝令：“ 今日再有人劝我，我把这官带家私一应教育他与宝玉过去，我免不得做个罪人，把这几根烦恼病毛剃去，寻个干净去处自了，也免得上入仙人，下生逆子之罪。” 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刑警，便知又是为宝玉了，一个个都是弹指咬舌，连忙退出。那贾政气喘吁吁，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满面泪痕，一叠声：“ 拿宝玉，拿大棍，拿锁子捆上，把各门都关上，有人传信往里头去，立刻打死。” 众小厮们只得齐声答应，有几个来找宝玉。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，早知多凶少吉，哪里承望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，正在厅上干转，怎得个人来往里头去捎信，偏生没个人，连背名也不知在哪里。正盼望时，只见一个老母母出来，宝玉如得了珍宝，便赶上来拉他说道：“ 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，快去快去，要紧要紧。 宝玉一则急了，说话不明白，二则老婆子偏生又聋，竟不曾听见是什么话，把要紧二字竟听成是跳井二字，便笑道， 跳井让他跳去，二爷怕什么。 宝玉见是个聋子，便着急道，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吧。那婆子道， 有什么不了的事，老早的完了，太太又赏了衣服，又赏了银子，怎么不了事的。 宝玉急得跺脚，正没抓寻处，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，逼着他出去了。贾政一见眼都紫了，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幽灵，表赠私物，在家荒疏学业，淫辱母婢等语，只喝令 堵起嘴来，着死打死。 小厮们不敢为傲，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。贾政由嫌打轻了，一脚踢开掌板的，自己夺过来，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。众门客见打得不祥了，忙上前夺劝，贾政哪里肯听，说道， 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，素质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，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，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，你们才劝不成。 众人听这话不好听，知道气急了，忙又退出，只得密人进去给信。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，只得忙穿衣出来，也不顾有人没人，忙忙赶往书房中来，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。王夫人一进房来，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，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宝玉的两个小厮松了手走开，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。贾政还欲打时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贾政道， 罢了罢了，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。 王夫人哭道， 宝玉虽该打，老爷也要自重，况且炎天暑日的，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，打死宝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时不在了，岂不事大。 贾政冷笑道， 倒休提这话，我养了这不孝的孽障，一不孝教训他一番，又有众人护持，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，以绝将来之患。 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，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， 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，也要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如今已将50岁的人，只有这个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，我也不敢深劝，今日越发要他死，岂不是有意绝我，既要勒死他，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，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，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。 说毕趴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。贾政听了此话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向椅上坐了，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，皆是血渍，禁不住解下汗巾看，油臀至颈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来， 苦命的儿啊。 因哭出苦面儿来，忽又想起贾珠来，便叫着贾珠哭道， 若有你活着，便死100个我也不管了。 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，那李公才、王熙凤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，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，别人还可，唯有公才禁不住也放声哭了。贾政听了，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，正没开交处，忽听丫鬟来说， 老太太来了。 一句话未了，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升起，说道， 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岂不干净了。 贾政见他母亲来了，又急又痛，连忙迎接出来， 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，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：“ 大暑热天，母亲有何生气，亲自走来，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。” 贾母听说，便止住步喘息一回，厉声说道：“ 你原来是和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却叫我和谁说去？” 贾政听这话不像，忙跪下含泪说道：“ 为儿的教训儿子，也为的是光宗耀祖，母亲这话，我做儿的如何经得起？” 贾母听说，便啐了一口说道：“ 我说一句你就经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得起了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？” 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。贾政又陪笑道：“ 母亲也不必伤感，皆是做儿的一时兴起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打他了。” 贾母冷笑道：“ 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，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，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，不如我们赶早离了你，大家干净。” 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。 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， 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。贾母又叫王夫人道：“ 你也不必哭了，如今宝玉年纪小，你疼他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为官做宰的，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” 贾政听说，忙叩头哭道：“ 母亲如此说，贾政无立足之地。” 贾母冷笑道：“ 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说起你来。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，看有谁来许你打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指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。贾政苦苦叩求认罪。贾母一面说话，一面又记挂宝玉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又是生气，也抱着哭个不了。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儿，方渐渐的止住。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，凤姐便骂道：“ 糊涂东西，也不睁开眼瞧瞧，打得这么个样，还要搀着走，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。” 众人听说，连忙进去，果然抬出春凳来，将宝玉抬放凳上，随着贾母、王夫人等进去，送至贾母房中。彼时贾政见贾母气味全消，不敢自辩，也跟了进去，看看宝玉，果然打中了。再看看王夫人， 儿一声肉一声：“ 你替珠儿早死了，留着珠儿，免你父亲生气，我也不白操这办事的心呢。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，丢下我，叫我靠哪一个？” 数落一场，又哭不争气的儿，贾政听了也就灰心，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，先劝贾母。贾母含泪说道：“ 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于心不足，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？” 贾政听说，方退了出来。此时薛姨妈同宝钗、香菱、袭人、史湘云也都在这里，袭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。见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门前，令小厮们找了贝明来细问：“ 方才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打起来？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。” 贝明急地说：“ 偏生我没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，忙打听缘故，却是为奇观金钏姐姐的事。” 袭人道：“ 老爷怎么得知道的？” 贝明道：“ 那奇观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，没法出气， 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，在老爷跟前下的火。那金钏的事是三爷说的，我也是听见老爷的人说的。 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。然后回来，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，调停完备，贾母令 好生抬他到房内去。 众人答应，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，又乱了半日，众人渐渐散去。袭人方进前来精心服侍，问他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